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废除科举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除科举的问题。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，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，新政扰民，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，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，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。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，老百姓喜欢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，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，人口土地都不清楚。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，土地瞒报的现象比较好解决了，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。说到废科举，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，就把旧学给扰乱了，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。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的，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给扰乱了。当时朝廷废科举，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，但是他却把科举当作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，这就是吊诡之处。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1000多年，本身很复杂。一方面，因为科举的发展，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。尤其是到了晚清，国子监废了不说，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。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，州县都有学官，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，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，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，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，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。所以即使到了晚清，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士去当地方官。后来这个事儿也废弛了，没人讲，学生也不进学堂了，学堂都荒芜的长草了，所以官学就废掉了。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。原来秀才还有淘汰，但后来制度废弛，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，不会遭到淘汰，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。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，必须得有人教，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。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，他们形式各异，规模有大有小，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，有族里办的族学，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，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，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，识过字，光种地养不活家人，而家里也有很多房子可以腾出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讲学，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，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。这种情况有很多，很多人都只是挂个牌儿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，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，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。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，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有个问题在于，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，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，而且都要开笔作文的。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，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，能读个布告，看个对联儿，能凑合凑合就行。所以千字文、百家姓之类的韵文，学学也就罢了。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，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，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。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的栽培，这种教育制度也与科举制度相配套，它的根可能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， 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，他们倒不见得是从一开始就为了考科举中秀才，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，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。换句话说，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。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，而且把科举给废除了，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关系就一下子被掐断，底层就开始乱了。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，以前办得很有劲儿，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，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，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，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。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，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。出去做点小买卖，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，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儿。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，比如过年贴对联时，家里如果有人能写，不就不用去找人去写吗？而且若是要去找，也得找能会写的人呢。可是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，没人会写对联，于是过年时只能拿个大口的碗，在碗边蘸上墨，然后就往红纸上扣，盖几个大圈圈，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了。或者说就像是现在的城市里这样，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得好的对联，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，显得特别没文化。过去的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，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，这些都是有讲究的，写的要跟自家有点关系，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写一样的。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，别人家死人了，你得写个挽联送过去，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，送多了才有面子。讣告之类的也是得要人写的，这些都不是开玩笑的，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。现在的农村呢似乎反倒败落了，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，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，反而是城里人差一点儿。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，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。现在一旦切断了两者的联系，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，许多传统就没有办法延续。科举废除了以后，很多人就会感叹，我学这东西干嘛呀，学这些也没有出息啊，那就去学心学吧。结果都去学心学了，那旧学怎么办呢？那些老书怎么办呢？老书不学，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？所以在新政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学堂老师白天教心书，晚上教老书，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的维持着，但总的来说秩序有点混乱，有点被干扰，也在走下坡路。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，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，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，现在阶梯被撤掉了，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。这个分析很有道理，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除了，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，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，以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。但是科举的错在哪里呢？错在他把教育制度给绑架了，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。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， 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，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。把科举废除了以后，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。再选拔官吏怎么办呢？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？这是个大问题。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，就是开经济特科，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，但不改科举的形式。国家不考八股文了，开始考经济学问。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，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和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。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，当年的第一名是梁士仪，第二名是杨度，第三名是张一林。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。梁士仪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，但他真是个人才。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。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，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，被搞掉了。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。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，因此梁士仪就默默无闻了。梁士仪被搞掉以后，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，查了三个月，一点错也没有，找茬都难找。他是个人物，而杨度也是个人物。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，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，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，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，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。其实就他的个人主张而言，并没有多大的错。张一林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，曾担任机要局局长，执掌要务，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，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，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，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。正因为此，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。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，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的内容，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，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。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，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，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。而朝廷一下子废除了科举，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。除了经济特科，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，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，到外国留学，拿到外国的文凭之后，国家就能给你考试的机会，分科开考，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，学农业的，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，学牙医的，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，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。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。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如林，就是通过了专门的科举考试。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，比如蓝天卫、吴禄贞、蔡锷等人，都是回国通过了五科的考试。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，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。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，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的措施，但这些措施却无异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。总有一天，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。北洋时期，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，比如有县长考试，这个考试就是专门取县长。如果是外交官考试，就专取外交官；如果是税务官考试，就专取税务官。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，考完就直接上任，跟传统的科举很像。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。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， 但它到底是不是西方所讲的那样？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？我觉得不是。塞科举的确把世子上升的传统阶梯给抽除了，但他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。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，比如咨议局、地方自治团体等，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。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，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。当时在南方，读书人加入新军之后，可以升迁的机会要很多很多。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，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、排长，这样就是军官了。当时南方编制的新军都鼓励读书，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，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。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，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，是不是个子够高，有股子力气，手上是不是有老茧，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，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。而在南方的新军里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。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，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政武学社、文学社之类的组织，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。我翻资料发现，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，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。除了上述道路之外，还可以做新市民、做记者、医生，或者是银行、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。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就中断了呢？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，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，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，这是可能的。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？不好说。这边受到了影响，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。这个工作丢了，可能还会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。过去曾有种说法，说铁路一通，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。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，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，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农民出来干。但是铁路修了以后，他们真的失业了吗？并没有。以前是长途转运，现在就直接待在车站里干，而且现在的货物更多，他们的工作机会更多了，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，他们就可以做小贩，兜售各类商品了。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。所以我说，过去的历史技术常常很奇怪，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。什么什么新事物出来以后，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，继而引发大量失业，然后人民就会造反。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有的工作没了，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呀？有教授曾经说，农民失去土地了，就要造反了。我当时就提醒他，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的还多，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。不然，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，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，就是种地。实质上真没这种事儿，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，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，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。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，一根筋式的理解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与此同理，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，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。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？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，直接把学堂给烧了，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。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， 冲突是有的，但在当时只是小规模的，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。